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成化十四年》，作者梦溪石，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有医生工厂制作，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第37集，鬼迷心窍。那段时间，腊梅在偷偷跟韩辉幽会的时候，就发现韩辉的状态有些不对。再三追问之下，韩辉也不肯说，腊梅只当他又被养母无故训斥了，还好生安慰了他一番。当时韩辉就问了他一些关于人体穴道上的事情，腊梅不疑有他，不仅手把手教他认了一些穴位，还仔细说明了其中一些禁忌。韩辉聪明，基本上一学就会，又学得非常仔细，连入针几寸都问得清清楚楚。当时腊梅问他学这些做什么，他说是因为母亲林氏身体不好，想要学一些针灸，到时候可以讨好他，也少些斥责。结果又过了一些时日，腊梅惊觉自己已经两个月没来天轨。小周氏从前的丈夫是坐堂大夫，小周氏自己就识得医理。腊梅成天跟在小周氏身边，耳濡目染之下，对寻常病症甚至还会开方子了，自然也就知道自己这不是生病，而是怀孕了。就在这个时候，韩辉忽然找到他，让他帮忙将一根银针藏在小周氏那里。腊梅虽然见识少，可并不是蠢笨，韩辉这样做他必然是要追问的。韩辉一开始还不肯告诉他，腊梅便只好跟他说了孩子的事情。在最初的震惊之后，韩辉才终于将事情与他略略一说，不过也未全盘告知，只说韩早这般死因，朝廷正派了人在调查，说不定很快就要查到韩家这边，让他一定要帮这个忙。一边是自己的主人，一边是孩儿的父亲，腊梅左右为难，最终决定按照韩辉的话去做。这就是为什么唐范他们在小周氏的房间里会发现那根断了一截的银针。小周氏这里是女眷的院落，别说韩辉，就是韩早这样的小孩也不好常常进进出出，只有腊梅这种同在院子里居住的人，才能随心所欲地赶在唐范他们上门之前放置银针。前因后果经由腊梅之口串联起来，终于真相大白。此时那几个奉汪直之命去抓捕韩辉的人回来了一个，对汪直道： 长工，属下等去国子监抓人的时候，那小子提前得了风声先跑了，现在其他几个人已经追了上去，属下先回来向长工禀报一声。 汪直的脸色沉了下来。 真是废物，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书生也能抓不到，要是没把人追回来，你们也用不着回来了。 对方被汪公公训得灰头土脸，不敢开口。那边的林氏忽然挣脱了韩方的搀扶，狠狠地推了他一把，大声道： 你看你看，当初你母亲说让我们收养韩辉的时候，我就不同意，现在好了，养了一只白眼狼，还将阿枣的性命搭了进去。你去问问你母亲，她现在看着我们家破人亡，可还满意？ 玄娘。 林氏一边哭泣一边冷笑： 我的阿枣何其无辜，他将韩辉当成了亲哥哥那样看待，谁知这亲哥哥却想着害死他。还有我这疯病，若不是当日受你母亲和大枣的搓磨，又如何会这样？你们韩家就不是人待的地方，害死了我的阿枣。 他说吧，又扑上去想要打腊梅，却被西厂的人拦住，对方又不敢如何用力， 只能任由他在那里纠缠着，场面一时有些混乱。 闹够了没有？ 唐范大喝一声，声音直接盖过现场的喧闹。林氏也不由得停下动作，循声望了过来。唐范对林氏道： 韩夫人，虽说现在凶手已经找到，我的职责也算告一段落，剩下的都是你们韩家的家事，我本不该多事掺和。但是你口口声声说韩早将韩辉当作亲哥哥，那你自己呢？你可有将韩辉当成亲生儿子？ 见林氏脸色一变，唐范叹了口气： 世间万物有因必有果，韩辉当年被你们收养的时候也不过是刚会走路的稚儿，难道那个时候他已经学会分辨善恶好歹了吗？如果不是你因为你婆婆的缘故就对他心存偏见，不肯好好教导，遇事一味怪责，甚至出言辱骂，后来有了韩早又对韩早一味溺爱，两相对比，你让韩辉心气如何能平？让他心里如何会没有想法？心中不满日积月累，变成埋怨甚至仇恨，乃至于一时鬼迷心窍向弟弟下手，这自然是他做错了，杀人犯法自有国法制裁，但难道韩夫人你自己就可以置身事外了？为何会造成今日的局面？你扪心自问，假如当初你对韩辉与韩早一视同仁，又会如何？ 林氏愣愣地看着他，手举在半空，维持着方才想要掌掴腊梅的动作，却迟迟没有落下。他脸上神色变幻，迷茫、痛恨、懊悔等种种情绪一一浮现，又交织出更为复杂的表情。人心隔肚皮，唐范无法得知他心中是否真的对自己以往的作为有一丝丝的懊悔，只看见林氏缓缓地将手臂放下来，双手掩面，发出低低的哭泣。韩芳叹了口气，将他拥入怀中，悲痛道： 今日之事，我亦有责任。 韩芳当然也有责任，但他是皇帝的先生，唐范也不好过多指责。此时汪直对他使了个眼色，两人便往外走。出了外头，汪直笑道： 既然已经证实小周是无辜，回头我便让人将他放了。不过腊梅要带回去问话，还有韩辉那边，等找到了人，事情也就算是圆满了。此番事情你果真不负所望，迅速利落的解决，等一拿到韩辉的口供，我就上表为你请功。到时候别的不说，官升一级应该是没问题的。 唐范脸上却没有笑意，他反问道：汪公真觉得事情圆满了？汪直敛了笑容，冷冷盯着他： 不错，凶手找到了，案子告破，已经圆满了。 汪公何必自欺欺人呢？韩辉再有能耐，也不可能提前知道他谋害韩早那天刚好会有贵妃送汤的事情。还有，既然韩辉不是宫里的人，他甚至不可能进皇宫，那么他必然需要一个内应居中联络，这个内应又会是谁？汪公不觉得此事疑点重重，还应该继续追查下去吗？ 汪直颔首： 此事我会追查的，不过之后就是西厂的事情了，你也不必管了，安心等着你升官的旨意到来就是。 唐范明白，汪直这分明是想把他撇开，万一查到什么不为人知的事情，也方便遮掩。汪直见他没有说话，又道： 唐润清，不该知道的事情就不要知道太多，这官才能做得长久。我看你这人还算顺眼，别学那些文官的臭毛病。 唐范摊手： 既然如此，汪公一开始就不该让我来查。如果我没有推测错误，太子身边那个内侍袁良以及万贵妃身边的侍女福如都有问题， 汪公执意要自己去查，你能确保最后的结果是被你所掌控的吗？万一万贵妃知道了这件事，从袁良推想到太子身上，认为太子想要借韩早的死嫁祸他，到时候往陛下跟前一闹，这些后果汪公可想过？ 我怎么没想过？别说的好像只有你一个人在替太子着想似的，你一个外臣掺和进来，贵妃不知道也难了。最好的办法就是我先在宫里的秘密让人查。 我又没说我要掺和，汪公这么激动做甚？ 没有最好， 此事应与太子无关，但难保有心人知道之后会刻意往太子身上扯，还请汪公小心。 哎，知道了知道了，你一个小小推官，这些事情轮不到你来操心。若我想对太子不利，一开始又何必推荐你去查案？ 对方既然心中有数，唐范也就不再多言了。汪直先前之所以想要大事化小，是怕幕后跟贵妃或太子有所牵扯。这两方，一方是他的旧主，一方是太子，两边他都不想得罪。但如果证实跟这两边都没有关系，唐范相信对方应当是能够秉公处理的。去追赶韩辉的西厂番子很快就把人抓回来了。韩辉原本被追急了，还打算跳河的，结果被抓捕他的人一个后踹直接给踹下水。韩辉不会浮水，在水里扑腾半天才让西厂番子给捞上来，算是彻底消停下来。有了腊梅的佐证，韩辉自然也无从抵赖。他的交代其实与唐范推测的差不多，一开始是太子身边的内侍袁良先与他联系的。韩辉虽然不能进宫，但是他送韩早入宫，在宫门口的时候必然会与前来迎接的袁良有一个碰面的机会。袁良从韩早口中得知林氏对韩辉很不好，就以此来诱惑韩辉，让他对韩早下手，并说凭自己在宫里的关系可以为他遮掩。韩辉起初自然震惊万分，而且坚决不答应。袁良也没有逼他，倒是韩辉自己回去之后惴惴不安了好几天，见袁良没有再提起过此事，心中非但没有平静，反而蠢蠢欲动起来。此时因为腊梅的事情，韩辉不敢去对林氏说，但林氏有几回见过他和腊梅在一起说话，便又训斥辱骂了他好几次。韩辉多年的怨愤终于爆发出来，主动找上袁良答应了这个计划。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袁良与韩辉事先沟通，说好在哪一天动手，韩辉就在前一晚去了韩早房中，要跟韩早一起睡。韩早与韩辉虽非一母同胞，却对这位兄长十分尊敬，否则也不会因为自己母亲对兄长不好就忍不住在袁良面前抱怨，从而让袁良知道了韩家的恩怨。却说韩早听说韩辉要跟自己一起睡之后，自然很高兴地答应了。他们兄弟岁数相差虽然大了点，但平日两人感情不错，韩辉偶尔也会过来跟韩早聊天同眠，倒无人会多想。却万万没料到韩辉会借着这个机会算好韩早即将起床的时辰，在他的水分穴刺入断针。那针极细极短，就算进了水分穴也一时停留在皮肤表层上，但随着韩早起床穿衣服走动，针难免就逐渐深入体内，终于酿成惨祸。不过韩辉也只是按照袁良所说的时间下手，至于韩早入宫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袁良又如何利用机会为他遮掩开脱，韩辉就一概不知了。韩辉因一时鬼迷心窍怨毒攻心，从而犯下杀弟的罪行。大明律那么多条，总有一条是为他量身定制的。但就像唐范说的那样，事情还远远没有完结。袁良为何要跟韩辉勾结在一起？是他自己的主意，还是什么人在他背后授意？ 袁良又如何得知那天贵妃正好要送绿豆百合汤过来？这其中是否又有宫女福如的插手？福如又是为了什么？许多谜团尚待解决，但唐范已经有心无力了，因为按照之前说的，汪直不会让他有插手这些事情的机会。之前凶手没有浮出水面的时候，他还可以借着查案的名义进入宫廷，如今汪直不肯再陪他进宫，除非皇帝下令，否则以他区区一个顺天府推官的官职，是绝对不可能随意进出宫禁的。别人做到这个地步，已经可以视作圆满完成任务了，但唐范总有一种半途而废的感觉。不过这也由不得他做主了。从西厂那边回来之后，唐范就直接往家里走。这些天来回奔波，饭都没顾得上好好吃几口，一旦放松下来就会觉得特别疲惫，唐范也不例外。尤其是当回到家里发现阿东不在，随州也还没回来，那股失落感就更重了。随州没回来是正常的，据说他到江西去了，具体是去办什么案子，他走得匆忙，唐范也没细问。但阿东这小丫头，自从在这里住习惯，又认识了左邻右舍之后，心就玩野了。只因邻居家里也有两三个与她同龄的小姑娘，阿东跟他们玩熟了，对方长辈也会邀请她到自家去吃饭做客。还有随州的妹妹随碧，跟阿东也很是要好。这小丫头似乎天生就有好人缘，这一点倒是挺像她大哥唐范的。当然最后一句话是唐大人自己不要脸地加上去的。唐范这阵子经常不着家，三餐也不定时，白天阿东一个人在空荡荡的三进院子里也是寂寞，肯定会忍不住跑出去找小伙伴玩。结果今天唐范正好回来早了，就找不到人做饭了。看着没有炊烟袅袅升起的灶房，唐大人真是倍感失落。从前自己一个人住倒也没有觉得怎么样，现在习惯了有家人的感觉，忽然之间再回到单身汉生涯，就倍感失落。唐范一边感叹着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一边走向后厨，想看看阿东留下了什么吃食。左右翻了一圈，还好翻出一碟白白嫩嫩的糯米糍，还是绿豆芝麻馅的，虽然已经冷掉了，不过糕点本来也没什么关系，唐范懒得自己下厨了，当然真让他做他也做不出来，于是就将就着边喝白开水边吃糯米糍。他本来就空着肚子，又吃糯米这样难消化的东西，还边喝水，使得糯米在胃里膨胀起来，结果不一会儿就开始闹胃疼。唐大人疼得欲哭无泪，坐在那里纠结自己到底是出门看大夫好，还是随便忍忍让这阵疼过去就算了。这时候外头的院门被人敲了起来，唐范不得不站起来捂着胃部去开门。一开门，外头却是几个西厂的人。 不管你们现在有什么急事儿，我都走不动路了。 唐大人有气无力道。西厂的人面面相觑，脸上露出为难的神色。其中一人拱手道： 唐大人，长工命我们过来请你入宫，他正在宫门口等着您呢。